必定成佛。 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开心啊？ 早上来见师父时还很担心，听完师父讲完玉历宝钞跟故事后，觉得自己懂更多了，所以就开心啊。 虽然是这样，但是还在地狱受苦的人怎么办呢？ 别担心，还是有救的。在清朝康熙年间，有一位慈云灌顶法师，这位法师很了不起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，他在解行上都有很高的成就，著作非常丰富。在他所作的《观无量寿经直指书》里提到，念佛法门以信、愿、行为三要，要相信有净土可去，处在恶鬼畜生道的众生，只要升起信愿之心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即得往生净土。由于弥陀愿力及功德力，即使犯下忤逆重罪之人，也得以往生。弥陀功德不可思议，一闻佛名，灭无量劫生死之罪啊。譬如如百辆车薪，星火也能烧尽，万年的暗室一盏小灯火就能照破，念佛的功德也是这样的。念佛的功德这么大，但是一般人却很难信受。师父跟你们讲两个念佛往生净土的真实故事。唐朝时候，有一位张善和，这个人是个屠户，杀牛的，一生不知道杀了多少牛。临命终时，阴镜现前，很多牛头人来跟他索命。 救命啊！救我！ 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怎么了？ 有好多牛头人要来向我讨命，法师，请救我！ 观经上说，若人临终，地狱相现，至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能往生净土，免除地狱之苦。赶快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牛头人不见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。 张善和福报不错，遇到这位出家人教他念佛，不然决定会堕地狱。像张善和这样的人，虽然这一生没有学佛，但他听出家人一开示就相信，就真发愿真念，念不到十声就见佛往生，何况是十念多念的人。这也说明了这个念佛法门是无比的殊胜。还有一个盈科法师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的故事。宋朝有一位盈科法师，他虽然出家，但是他在戒律方面多有毁犯，没有按照佛法的清规戒律来做。过了一段时间的反省，他良心发现，心中感到很恐慌。 哎呀，麻烦了， 像我这样子，很多戒律都有毁犯，我出家一场，岂不是白白出家，甚至反而要堕落呢？ 银哥想到自己必定堕入地狱，非常害怕，求教于同参，有没有方法能救他？一位同学给他一本《往生传》看，他看到一个个念佛往生的事迹，不禁流下眼泪，非常感动。于是他下定决心念佛，他把疗房门关起来，一个人在里头不眠不休，三天没吃饭，也没睡觉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念了三天三夜，阿弥陀佛真的现身来了。 你还有十年寿命，十年之后命终时，我来接引你。 阿弥陀佛，我十年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，因为我的劣根性太重，只要外面境界一诱惑，破戒犯罪的念头就会升起，完全没有办法抗拒，所以现在我下定决心要到极乐世界去。 那好，你稍事准备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引。 银哥法师非常欢喜，于是开门出来，便告寺里的人说， 三天之后佛要来接我了，你们各位到时候请一起来念念佛，我三天之后要往生极乐净土了。 他的道友没有人相信，但也有人将信将疑。三天之后，大家把早课改为念佛来送他。许多人心里想，且看你如何往生，如何收场。大众潜心念佛不久，阿弥陀佛果然如期前来接引，银科法师真的走了，非常殊胜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